我就喜欢你，深深地爱上你，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。

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位是擅长纯手工打造音乐专辑的伍思凯。因为伍思凯除了作曲、编曲、制作、演唱之外，整整一张专辑都可以由自己来完成。而他又是一个特别热爱音乐、特别热爱钢琴的人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1994年伍思凯的全创作专辑《爱与愁》。 被击退着走，只能旁观，不能插手，无奈地看你泪水蜿蜒地流。我一定伤你很深，才会让你哭也无声。那时候你我如此无邪单纯，爱与愁，还有年少的执着，我们竟然深深相信，这是全部生命，于是用力燃烧感情。可是爱与愁，谁能靠它活多久？我们终于可以确定，彼此无法适应，才在倾盆大雨的夜决定分手。 伍思凯《爱与愁》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。接下来大牌主打歌，我们就想要带给你听到的这位女歌手，她是周华健唯一的女弟子，而且在1995年和96年基本上是她的歌手生涯的鼎盛时刻。 在那个阶段，他演唱了一首几乎被誉为最佳爱情宣传的情歌经典，叫做《明天我要嫁给你了》。他是原唱者，虽然后来天后王菲和他的师父周华健也进行了翻唱，但似乎也并没有超越他这个原唱的版本。 闪烁闪烁好空洞，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悸动。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，我要和你说诉伤悲多冲动，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悸动。明天我要嫁给你，交通纷扰着我所有的梦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。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。 李杜为你带来《明天我要嫁给你了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听香港乐坛的郑中基。如果有人问香港盛产什么，我想一个标准答案就是明星。无论是歌星影星，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所产生的数量都令人咋舌，大概在全世界也无出其右。香港有一套庞大有效的造星系统，香港人将娱乐当作了一项重要的工业来进行对待，于是就有了叱咤一时三足鼎立的谭梅张，有了横行天下难以扳倒的四大天王，有了林忆莲、陈百强、达明一派、 Beyond 乐队等等难以忘记的名字和声音。虽然说媒体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香港乐坛商业化急功近利的批评，但是它的确为我们创造了黄金时代。这个黄金年代毫无疑问是美好而且令人怀念的。接下来我们跟你一起听到郑中基和陈慧琳的合作《制造浪漫》。 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边上，无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，别破坏